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林少侠领衔，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龙子驾到》， 铃声剧房制作，喜马拉雅授权播出。第66集。 不是那里痛，是心里痛死了。 莫武的脸依旧埋在银发里，喃喃说道。橙子顿住，心里痛，那他吹气吹不到呀。被生生拔掉鳞片的痛处居然就被心里的痛给淹没了，那该有多痛啊。橙子的眼睛忽然酸涩起来，他搞不清楚自己是不是流泪了，因为这是在水里，有泪也会融化在水中看不清楚。 小水妖，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让你带我来。 不，不，是我要带你来的，是我想快快地将你撮合给离，让你能远远离开尘的世界，是我自找的。 橙子不忍地叫道。 莫武，那时候我还是一只小小的水妖。 莫武自顾自地慢慢诉说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失去了以前的记忆，只知道自己从懵懂中醒过来时是站在陈的府邸门口，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我从哪里来，我就在门前的街上茫然地转来转去，饥渴难耐，皮肤干裂。水妖是不能长时间离开水的。透过府邸门口，我看见他院子里有一座清亮的喷泉，于是我就趁守卫不注意的时候溜了进去，泡在凉凉的喷泉里，好惬意。我一开心就甩了甩尾巴，溅起了高高的水花，淋湿了不知何时走到泉边的陈的衣服。我转身看见他的第一眼，我就惊呆了。他让我想起深夜浮出海面时，蔚蓝的天空中挂得最亮的那颗星辰，它是那样的光彩夺目，又奇怪的有种前世见过面的熟悉感。那一刻我就爱上他了。陈收留了我，我成了他的侍女，他却没有完全把我当成侍女，对我很好，甚至有一些宠爱。 说到这里，莫武的嘴角微微地弯起来，沉浸在甜美的回忆中。 是宠爱吧，应该就是。在外面天天冷着脸，我却见过他很多次温暖的笑容，像春风一样可以融化一切的冰封。那是给我的，是给我的。在他深夜工作的时候，我可以打断他，在他心情好的时候，甚至可以坐在他腿上。那是宠爱吧。 橙子心里忽然涌起了一股难当的酸涩。陈握住他手时传来的温度似乎还留在指尖，这时候灼灼发烫起来，烫得指尖微痛。虽然知道了陈的那些暧昧和暗示不过是在跟三弟怄气，被当作兄弟间游戏奖品的感觉让橙子感到心情恶劣，可是由于之前的仰慕暗恋深扎了根系，想要一时半会儿完全清除是做不到的。然而看到莫武那期许的等待肯定的目光，橙子赶紧点了点头。 当然是宠爱了，不是宠爱是什么？ 得到肯定，莫武欣慰地叹了口气。 我有时候也无意中看到他心情会显出一丝丝的粉色，急忙去捕捉时却又看不清了，所以我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有没有喜欢我。 傻瓜，当然是喜欢你了，他那种冰山啊会允许你坐到他腿上，不喜欢你才怪呢。 橙子酸酸地说。 也不是啊，那可能是因为我当初来到他家里的时候还是个身高直到他腰部的小水妖， 仗着自己是个孩子，大胆地爬到他身上，他也没有太反对过，坐来坐去的，也就坐习惯了。可是那天， 莫武的眼光迅速暗淡了下去。 那天，他说，你自作聪明时很惹人厌，很惹人厌，很惹人厌。 他喃喃地重复着这几日已在心里重复过一万遍的话，每重复一次，就像一把小刀在心上划了一下。 原来他是讨厌我的，讨厌我的。他是高高在上的神，怎么可能喜欢我一只低贱的水妖呢？ 不，不是的，小水妖，他那一定不是真心的，他只是做样子给我看。你知道吗？他也并不是真的喜欢我，只是在跟里赌气，故意装样子罢了。 说着说着，自己的声音也酸楚起来。陈啊陈，不管对谁，你究竟有没有一丝的真心呢？这样玩弄、游戏、作践，别人固然痛苦，你就真的快乐吗？ 你不要安慰我了。 莫武虚弱地笑了一下。橙子看着他淡然哀伤的灰眸，忽然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小水妖，我怎么觉得你今天说话的样子跟以前不同了呢？ 那个小白的单纯的水妖去哪儿了？莫武又笑了一下，连埋进了银发。 变了吗？也许吧，可能是以前我以为傻一些可爱一些就能接近他，能讨他喜欢，所以就不自觉地装可爱了吧。那样子看起来真的很蠢，是不是？ 不是，不是。 橙子急忙摇头否定。 是可爱，真的很可爱，我很喜欢你那个样子。你现在的样子让人好心疼呀。 他伸出手想抚摸一下莫武的银发，却想起自己身上有小秋打的护身印记，会伤到他的。橙子急忙缩了回去。莫武不语，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忽然伸出一只手将一个东西送到橙子的面前。 送你，拿着。 莫武摊开掌心，一枚金色鳞片落入橙子手中。 这是 我的鳞片。 可是你的鳞片不是银色的吗？ 莫武竖起食指在唇边。 嘘，脱落了就变色了，不要告诉任何人这是我的鳞片哦。你收好，不要让别人看到，这是你我之间的信物啊。 橙子郑重地将鳞片收到贴身的衣兜里。 你回去吧，回去吧，我不送了。 莫武玉臂一挥，忽然就起了一阵强力的暗涌，将橙子的身子向洞口推去。还没有等橙子回过神来，就已经轻轻落在洞口了。小修还以为是他自己游出来的。 说完话了，我们走吧。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同样有意思。